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收听一零三三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陪我挣工资。好，这最近这，特别是从今年开始，你会发现走在哪儿路上都能看到一辆辆的自行车哈，好像自行车王国又回归了，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看到的共享单车，而且现在共享单车的平台真的是越来越多。你看我能数出来的啊，有摩拜、OFO， 还有什么 BlueGoGo 啊，这些都属于共享单车。本身呢，这些共享单车的平台目前是在国内市场上，咱们中国市场抢占市场份额，他们现在竞争的非常厉害啊。但是现在他们的这场竞争战已经打到国外去了。包括摩拜，还有这个 BlueGoGo， 包括这个 OFO， 开始都把目光投向了英国首都伦敦。比如说啊，这个据报道说，这个摩拜对于英国的伯明翰还有曼彻斯特都推出了这个共享单车项目。还有呢，就是《泰晤士报》也报道了，说 BlueGoGo 和摩拜目前也是把这个生意做到了伦敦去了，而且当然伦敦的交通部门呢，还有伦敦的交通局也是对这样的共享单车的项目挺感兴趣的。比如说他们的专家就说了，我们一直很渴望跟技术进步的企业进行交流，探讨新的理念。所以呢，目前这些共享单车的国内的初创企业哈，也是到了英国跟英国的一些部门进行了洽谈，当然也是跟一些部分的企业进行合作，然后了解当地的情况。以后我们这个共享单车达到英国市场是肯定的局面了。但是你知道吗？我最近因为我80后哈，目前共享单车最大的一个用户体就是80后。我这最近自己身边的朋友呢，也都是夸说，哇，共享单车好，创意太好了，好方便呐，以后还会有共享小电驴、共享汽车的。但是你知道，我每次就走在路上看到这一辆辆的共享单车哈，我就觉得，哎，真的很方便吗？不方便吧？作为共享单车不方便，你看付钱都不方便呐。 如果加勒美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一些温暖借个肩膀。很放心，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中

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选择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现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 聊一聊。 最近有个电影上了，不知道你们有看哈，叫做《攻壳机动队》。这其中一个参演的演员哈，叫做 Scarlett Johansson， 斯嘉丽·约翰逊哈。最近呢，斯嘉丽·约翰逊也是上头条了，因为我们平时看到他出镜啊参演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一些科幻型的电影，比如说我刚才搜了一下哈，我看过的像超体，他在里面太帅了，很多人说这一次攻壳机动队当中他那个角色也非常不错，还有复仇者联盟啊、美国队长啊，这些都是科幻剧，他都是参演一些这样类型的电影哈，为我们熟知。但是呢，最近在接受一个媒体哈叫早安美国这个节目的采访的时候，32岁的斯嘉丽就说了，他有可能吸引从政，哎，竞选美国政府的公职。哎呀，他说，但是呢，目前32岁的他女儿刚刚没多大哈，他说我女儿还太小，再加上我目前演艺事业还在正常运转，所以我从政的机会还没有成熟。但是以后呢，等我女儿稍微大了一点啦，我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政治这个职业当中去了，我就会觉得这个政治这个从政应该是很有趣的事情。但是看了斯嘉丽的信息之后，政治很有趣哦，斯嘉丽啊，你最近是不是看了《人民的名义》？套路哪有那么浅，好人坏人一看就出来了。凯文史派西说，不过你这么漂亮一定能做到希拉里做不到的。 永远有多远，想问一整夜，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也许你没说你爱我，可是也没说不爱我。女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你说得很对，可是我为了谁冒险？我不是神仙，我也会抱怨，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爱情偷走我的理智，你笑我死心。 时间，你不会发现。送你给我美丽的线，送你给我苦里的甜，送你带着我越过了极限。幸福蒙住我的眼睛，别让我撕心裂。爱它莫名其妙出现，我睡得很甜。是我忘了还有从前，是我忘了还有明天，是我忘了说见人再见。 不知道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乐观的人哈，乐观开朗的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调查，逼的人不得不乐观。为什么？这是有一项针对4000名50岁往上的这么一波就是算应该算老年了吧，中老年人士的研究哈。这个耶鲁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叫贝卡雷维和阿芙尼巴维西，他们发现啊，乐观的人能让人长寿。就是这个研究人员发现呢，乐观的看法哈，乐观的人生态度不仅可以振奋人的精神，而且真的可以改善我们真实的现实当中的健康状况，而且可以延年益寿啊。这个研究当中说呢，秉持乐观的看法可以降低你的血压，不让你患上心脏病，改善对体重的控制，而且你会有更健康的血糖水平，所以这都是能够让你活得更久一点。那针对这个研究结果呢，这个专家是说，可能啊，为什么人一乐观，哎，寿命就长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从心理上说呢，积极乐观的人呢，可以增强对自身的信心，然后就可以少一点感受到周边的压力，就可以有一个乐观的态度。那生理上来说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有一个元素呢，是跟我们的心脏病等一系列疾病相联系的，这个东西叫 C 反应蛋白水平。那这个东西呢，可以就是它是跟压力相关的，会发生一些炎症，它是炎症的风向标。那从生理的角度来说，积极看待衰老的那些人，身体当中的 C 反应蛋白水平就比较低，所以寿命就比较长。所以电波那头的你，你乐观吗？你对待衰老的态度积极吗？我跟你说啊，我对待衰老的态度是这样的，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啊，我昨天早上一起来照镜子啊，我眼角什么时候又冒出一条鱼尾纹？不行，我要冷静，我要积极，我要积极的面对衰老这件事情。喂，哎，美容院吗？我要预约。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我对待衰老的态度可积极了，

我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是不是啊，在看到内向的人更容易成为好员工好领导的时候，我瞬间觉得自己的前途充满光明啊，知不知道？特别是在领导大半年没跟我说过话之后，我不知道谁内向。 你把我刺到的那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间像是自动软件，我属于你， 没有期限， 所有你说的不见你绝对自信，忠心程度第一，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今真心不离，好吧就记不记，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你说人类的机器，只是这皮肤有温度，深浅的呼吸，十秒钟内房间大小完毕，三就有下台，下台你能不用不快，我念的就是你寂寞，我陪你担心，越是电脑一度了，我想你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里变得不由自己，只有我绝对不离开你，好吧就记不记，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发人类的气息，十秒钟内房间打扫完毕，三就有下台，下台你能不用不快，我念的就是你寂寞，我陪你担心，要是电脑病毒了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而我绝对不背叛你。 雷呢最近在看一部剧，发生了什么事，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哦，李雷最近听说有一部剧超级火，火得不要不要的，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一部剧，而且它是一个 anti-graft drama 反腐剧。它到底是一部什么剧呢？回到家之后赶紧问老婆，因为老婆还没博学多广嘛，于是老婆就回答他说，那个剧的名字叫做 In the Name of People。In the name of people 就是人民的名义。 Well,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it's a drama, it's a television, it's the newest television drama in China, and it portrays officials at various levels carrying out anti-corruption actions. 这是当前汇聚了40多部老戏骨的电视剧哈，叫人民的名义，而且描写了各级政府官员针对高级官员，比如老虎还有基层官员苍蝇的一些反腐的行动哈，剧播出了之后是广受好评，以至于李雷都听说了。李雷说，我看了一下这部《人民的名义》，大家都说这部剧的反腐啊，这部剧的成功是因为它题材尺度的成功。那大家肯定没有看过《纸牌屋》吧？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好，我们今天话题来了，我们聊一聊分享共享好不好，聊一聊你最近都跟谁分享了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就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的剩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一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人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形象。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真正的爱就是忘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散了未来撕破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是谁离不开的死守，别当无救，爱就是来查他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的平淡的一句话，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都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纠缠的爱就死亡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散发未来撕破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死守，别想你就爱就是来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何必单恋一句单恋一句单恋一句话，天长地久还不是来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何必单恋一句单恋一句单恋一句单恋一句单恋一句单恋一句， 开始想念春天，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期待夏天海岸线，我们是不交接的两天，今天和明天，如果注定落在两期之间，距离更远，只是站着面对面还那么明显，冷不冷我们爱到夏天，阳光睁开眼谁都不要脸，把孤单溶解我们的从前，年长一天少了个人世界，爱却多一天，好想爱到夏天，阳光还

罗正留言说，最近和朋友分享了王者荣耀，现在拉上老婆朋友在家下雨天一起玩。所以朋友，你们下雨都不上班吗？你们是做什么职业的？好，跟你一起聊一聊，你最近跟谁分享过什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 我知道他跟你还有联系，也知道你对他还是联系，否则他不会对你还不死心，还不停打探你的消息。知道他爱了你的怀疑，他让人卷入梦境，看似真，叫我怎么舍得把你唤醒。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装作不顾及，装作这一切你都不屑不理。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当你还记起，当你在游戏，当你会有一天只和我相依。 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

点杀掌，灵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进来的光和你之间已经告终，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季春流多少美丽，选择绝对不值，不要一些或者终结，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季已结束，梦也该醒了。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切结束，我也该走了。我选择绝对不值，不要一些或者终结，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季已结束，梦也该醒了。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天已结束， 郑建华说，最近和一个陌生的朋友分享了我的新手机，我只想对他说，亲，能把手机里的电话号码发给我吗？嗯，这朋友交了纸，这朋友要一直处下去，知不知道？好，跟你一起聊一聊，你这个最近和朋友和谁分享了什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是因为太多灿烂让回忆繁星点点，是因为太多纪念让离别算你有天，你给的衷心祝福像一张精美卡片，不是没有结果的爱恋都算谎言，是因为太多差异让感情慢慢磨灭，是因为太多忍耐让心灵